你有没有发现，在当代，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都特别的焦灼。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看见这个世界每一天面对教育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呢，有一句相当出名的名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这个表达了其实是我们对教育的焦灼。那有一个词叫做阶层固化，对不对？就我们表达了我们对教育的焦灼，因为活在大城市的有更多的资源的家庭，他们给孩子的规划是小的时候上国际学校，到中学出国去美国和加拿大拿到高等学府的学位，然后他们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家族继承百亿资产，对吧？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说我们好像如果再不让他学钢琴学绘画学美术他就会更糟糕了。那我相信这些的焦灼是有一定的社会的压力所带给我们的，就好像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盼望说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那等上到小学和幼儿园之后呢，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等上到这个中学和大学之后，我们就希望他至少你不要中途辍学。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目标越来越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前几年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段子哈，它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呢，我们这一代人命运好悲催呀，为什么呢？他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踩遍了所有的坑，能够健康的正常活下来都绝对是需要过五关斩六将。为什么呢？比如说哈，你仔细想，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在母腹中就有被谋杀的危险，对不对？计划生育啊，当年在母腹中就有被丧命的危险，终于他最后艰难地熬过了十个月，躲过了谋杀自己的父母，顺利地降生了下来。但是当他顺利地降生下来之后，却突然发现自己躲过了谋杀自己的父母，却躲不过谋害自己的三聚氰胺，对不对？当年一代人的大头娃娃就是让毒奶粉给害了，对吧？你突然发现哈，无良奶粉谋财，狠心父母害命，联合起来谋财害命，你说哪个更坏？其实是不相伯仲，对吧？其实是不相伯仲的。如果你顺利的躲过了三聚氰胺呢，终于熬到三岁断奶了，可以不用再喝奶粉了，上幼儿园了。最悲哀的是你可能会遇到性侵幼童的校长和老师，对不对？这前几年经常出现的事故，你说你是不是出了狼窝又入虎口？终于你渐渐长大了，躲过了禽兽老师，你到了中学阶段，你突然发现躲过了老师又躲不过同学，校园凌霸，对吧？今年校园凌霸特别的严重，真的是非常严重，甚至孩子回家都不敢对父母说。最后你即使躲过了这一切，你也躲不过一个充满雾霾的天空，你也躲不过一个充满电子设备手机平板充满娱乐至死抖音快手充满透支消费游戏网贷遍地五毛的粉红时代。你即使躲过了那一切，我刚才提到这一切，你也躲不过，对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手机洗脑地沟油伤身联合起来帮助摧残这个孩子。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这些都还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即使躲过了这一切一切的伤害，20多年之后他自己成为了这个邪恶时代的一部分。就他躲过了这个邪恶时代的一切的伤害之后，他自己成了邪恶的一部分，还越来越自私自利，越来越自我，越来越 越来越不管不顾是非对错，越来越背逆上帝，越来越活在撒旦私欲的之下。我认为这个才是最悲哀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教教育。换句话说，基督教教育首先的目的不是让你躲过校园凌霸，躲过老师，躲过同学，躲过奶粉，首先是要让你躲过自己。因为你自己才是你最需要去对付和面对的问题。因为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恶，你自己的糟糕和败坏才是最棘手最紧迫的问题。你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哈，我不知道大家承不承认，认不认可哈，就我们相信人都是全然堕落和败坏的，这个大家应该认可对不对？这个意味着什么吗？至少意味着几件事。第一，意味着首先你自己是全然堕落和败坏的。第二，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全然堕落和败坏的。第三，意味着他所接触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老师同学，包括周围的邻居，包括周围的这个朋友，也是全然堕落和败坏的，对不对？那他压根就不存在，出了狼窝又入虎口，他一直在这个狼窝和虎口当中。甚至我要说的更尖锐一点，就是他自己就是狼窝，他自己就是虎口，那怎么办呢？所以教育首先是基于一场救赎，而不是基于好像让他成为一个人上人。各位，我们不要想错了，他不是从零开始成为一个达到100分的人上人，不是的。他首先是从-100开始，怎么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一个正常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了不了解一个数据，就是在当代至少有两个数据非常的明显。第一，同性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说的是学生哈，学校当中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同性恋的比例几乎能够达到30%。哦，这个不是夸张的一个数字哈，真的几乎能达到30%。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很难说，很难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二，孩子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的这个比例当中，抑郁症的比例越来越高。据说呢，包含轻度抑郁症的比例哈，到了高中阶段几乎达到了50%，就47.几，大概是一个权威机构在调查的时候，就包含轻度抑郁。这两个数据我认为说其实是非常恐怖的，表明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邪恶淫乱，对不对？一个是淫乱，一个是邪恶嘛。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至少基督教教育是要让我们从根子上来解决我们生命的心理的问题。所以呢，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基督教教育的宣言，我们有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宣言，我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那他说呢，第一呢，启示是教育的唯一的根基，世俗教育在本质上是落入了偶像崇拜。问大家，这个世界上第一位教育者是谁？上帝，对不对？真的，上帝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位教育者，他教导亚当和夏娃什么呢？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对，教育有目标有标准，对不对？教育这个违背了这个标准有后果，对吧？他还教育他们，不仅是这种法条性的，他还教导他们有那个工作职业性质的教育，是什么呢？修理看守，对不对？他不仅有一个，这如果我们刚才说的不可吃那个叫做法学教育的话，那么修理看守那个就叫农业教育，对不对？对，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那个叫社会学的教育，对吧？当然也包括生物学，社会学的教育，遍满地面嘛，组成整个社会的家庭嘛，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位教育者是上帝。 所以让我这样说，只有对上帝有真正的知识，否则我们的教育在本质上其实是落入了偶像崇拜。我问大家哈，如果大家请大家来想这个问题好不好，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读了博士，有高薪的工作，但是他就是不信上帝，你盼不盼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盼不盼望？但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盼望的。对，当然我们不盼望，这是表明我们被神的道在塑造了，对吧？但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其实是盼望的。哦，我不是说他真的心里真的这样盼望，但他所做所行所想其实是朝着这个目标来走的。就，哎，孩子聚不聚会，读不读经，家庭敬拜是否有，无关紧要，但他必须去上各样的辅导班，恐怕他的成绩落下了，恐怕他考不上大学。让我来告诉你好吧，事实上来讲，如果他将来真读了博士，却怎么都不信上帝，这才是他一生最失败的教育，真的是最，没有比这个更失败的教育。并且他所读的博士成为他认识上帝最大的拦阻，你承不承认？如果他读到小学还可能信主容易一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大难题。换句话说，我们在讲基督教育的时候，我们首先诉诸的是信仰教育。但是你说我们诉诸了信仰的教育，是不是就不管不顾他的学业、他的学习、他的知识的获取了呢？很明显不是的。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其实呢，在当代，特别是在欧美的国家的，因为在中国教会学校还刚刚起步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其实呢，在欧美的国家呢，最顶尖的人才，就是我不是说他的信仰多么的好哈、啊，而是说他的专业知识、他的学识、他的人品、他的各方面的最顶尖的人才，其实来自于教会学校。我这个不是来诱惑大家说你必须送到教会学校哈、啊，因为很简单，我们即使办教会学校，我们也办不了人家那个程度，我们各方面我们都很缺乏。人家是很有体系和根基的了已经，但是至少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和数据是什么呢？就在信仰的框架之下，我们所给他们的知识体系、学识涵养的塑造，绝不比世俗的公立的学校更差，而是更高。美国的大法官有基，当然美国的大法官名义上他都有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但是呢，很简单，他们每一个都来自于教会学校。只要他是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大法官，都来自于教会学校。所以呢，我们会强调说启示是教育的唯一的根基，但是我们会反对神秘主义的、灵恩主义的和非理性的教育。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强调扎扎实实的、反反复复的进行严格的读书、认字、写字、作业的那个训练。第二呢，我们会特别的强调说，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学科和知识当中让他来认识到底上帝是谁，到底上帝做了哪些事情。上帝是谁，做了哪些事情，几乎就涉及到所有的神学的内容。你想，你所学的所有的神学内容都可以放在这两个问题的框架当中，并且呢，这个跟历史、跟这个社会之间产生非常强烈的互动的关系。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学生物学、我们学物理学、学天文学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的原理、那些的事实都摆在那里，对不对？我们会学牛顿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会学经典力学、牛顿的力学等等等等。但你要知道那些的东西怎么跟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有关系呢？很简单，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因为罪堕落的缘故，于是呢，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在宇宙的每一个的层面都表现出来，就是熵不断的怎么样 扩大，对吧？在无可避免的走向崩溃的边缘，走向崩溃的那个过程，这个不就是堕落吗？很简单，热力学第二定律非常好的表达了堕落，就是整个宇宙都在处在崩溃的，往崩溃的那个方向走。是，所以呢，你以前学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跟堕落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呢，我希望说我们可以跟堕落连在一起，你才真正理解熵值扩大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的东西能量越来越低的那个状态，能量永远都是不守恒的。不守恒的原因是什么？你找不出来原因，但是呢，它就是不断的在消散，不断的在灭亡的那个过程当中。很简单，就是因为堕落嘛，就是因为罪嘛，所以永远都没有永动机，对吧？OK， 第二，爱是教育的目标，爱是上帝教育的过程和本质。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性侵、凌霸、三聚氰胺等等等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爱。但他不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会伤害嘛。所以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呢，他特别强调一个叫做爱。你真正的爱他，真正的相信，尽心尽意的爱上帝以及爱他你所教的孩子，才能够真正的给他带来正常的健康的教育。第三呢，我们会认为说基督教教育是父母的基本责任，是父母对上帝圣约之爱的回应。所以让我这样说好吧，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儿童洗礼？我们在座的孩子都有受洗吗？马上哈，对，都有，因为我们教会是坚持儿童洗礼的，对吧？因为我们在做儿童洗礼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是圣约当中的子民和百姓，对吧？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他不是外邦人，他不是与上帝无关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坚持儿童洗礼的原因哈。但你知道我们讲到儿童洗礼的时候，其实呢，长老会的儿童洗礼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在考察孩子的信心，而是在考察谁的信心？父母的信心。因为你抱着他才一两个月，他你也看不出来他有没有信心，只看得出来他在哭，对吧？但是我们是要不断的考察父母的信心的。当他抱着自己的孩子到台前让牧师给孩子受洗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怎么样交托给主，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说献给主，成为主的这个说归入主的教会，对吧？归入主基督的身体，他相信这个孩子是属于主的盟约当中的子民和百姓，对不对？这个是他凭着信心做的。但你要知道哈，事实上来讲呢，我们不仅仅要凭着信心去做这个受洗的决定，我们还得凭着信心干什么呢？来养。不仅要凭着信心去洗，还得凭着信心去养。因为你不是洗一遍之后从头就晾在那里，我开玩笑说你洗了之后晾在那里就晾成人干了。为什么？因为你洗过之后，你从此不管不顾他，无论做什么无论干什么，你都不再去用神的话去教导他，不再带着他唱诗歌读经祷告要理问答的时候，那么这个洗的动作本身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就是说，我曾经受过洗。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受洗的问答当中都有一个配套的东西，就是我从此立志怎么样行事为人如所蒙与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我从此要善用一切的蒙恩管道，我作为基督徒我已经受洗归入主基督了，我就要致死自己的恶行，竭力追求圣洁，在成圣的道路上去努力，去装备，去塑造自己，对不对？这不就是我们的受洗誓言吗？我们成人受洗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誓言？这就是我们的誓言呀。是的，同样孩子也是这样的誓言。在孩子的誓言当中，父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誓言，就是牧师在问答父母的誓言当中，父母要非常明确的立志说，我从此立志善用一切的蒙恩的管道来教导他， 督导他，劝勉他，养育他，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渴慕真理、顺服上帝、荣耀神的一个孩子，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使他成长，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誓言的内容哈。你说我压根儿没这个誓言，没这个誓言你为什么要受洗呢？或者说有这个誓言你为什么不知道这个誓言去做呢？这个才是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有一个好像宗教的仪式，而是要配搭这个宗教的仪式所要有的那个背后的实质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呢，儿童洗礼的后续的跟进的工作叫基督教教育。儿童洗礼，因为很简单哈，儿童洗礼和基督教教育是改革东长老会非常强调的内容嘛，对吧？儿童洗礼配搭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配搭的是晚睡前的圣经故事，配搭的是要理问答的背诵，配搭的是家庭敬拜，配搭的是基督教教育，就这些才是跟儿童洗礼配套的内容。没有这些配套，儿童洗礼会变成一种宗教化的教条主义的一个正确的宗教仪式而已。它是正确的我认为，但是它会越来越失去它内在的实质，对不对？它是正确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失去它内在的实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父母的基本的责任。我认为呢，多说一点，我认为如果你给你的孩子受洗却不按着这一个方式来教导你的孩子，那么你就是违背了受洗时的誓言，而这个是要被教会劝惩的。是的，这个是要被教会劝惩的，因为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好，第四，教会、家庭、学校教育者与受教育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和职责是什么？就是孩子一生的受教育啊，其实是教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共同的来栽培这个孩子的。请注意，仅仅有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一周一个小时的栽培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每天放学回家之后的一个小时的这个信仰的谈话，父母跟他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需要全日制的学校的教育，更何况教会还没有儿童主日学，更何况他放学回家之后你还不愿意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谈信仰，那就更糟糕了，那就几乎是一种放弃治疗的方式了。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医学上的有个叫做放弃治疗的方案？就是说他已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濒危，只要拔下氧气，拔下那个外在的辅助，那他就会立刻死亡。但如果不拔呢，他会在非常痛苦的坚持个几分钟、几天、几周，有可能。所以呢，这个时候，儿女会因着体恤父母的那个艰难难处而签下一个放弃治疗的声明，就是说没治了，那就让他安详的走吧。这个是针对他的身体，对吧？让我这样说，其实刚才我们如果是那样针对我们的孩子的灵魂的话，那个叫放弃治疗，你的前提就是没治了，让他安详的去拜偶像、数撒旦、下地狱吧。啊，真的是这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你不治了嘛，因为你不再用那些门的管道来帮助他了嘛，你不再给他外在的药物支持治疗了嘛，你不再用上帝的圣言、用上帝的话语、用各样的门的管道来帮助他了，那个就要放弃治疗。所以这个很严重的，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当代很多的父母，孩子发烧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治疗，但孩子悖逆上帝、犯罪、不读经、不祷告、不敬拜、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完全放弃治疗了。所以我们关心他的身体却不关心他的灵魂，表明我们本来就是属肉体的。这个其实反映了父母的信仰的光景，而不是反映了儿女的信仰的光景，表明我们不看重他的灵魂，只看重他的身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家庭、学校是基本的教育他的单位，而中间最首要的责任是谁？父母。是的，父母。 而无论是教会还是学校，都是父母的代理者，代理父母来帮助父母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教会开儿童主日学其实是对父母的帮助，教会开教会学堂其实是对父母的帮助，教会完全可以不开的，就教会如果不开的话，教会照常传福音，照常讲道，照常牧养，照常关怀，照常小组，对不对？就它照常运转下来，就是从一个事工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运转下来的，但是从一个符合圣经的角度来讲，教会 是要这样做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呢，筹备教会学堂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说，哎，这事儿是你想干的哈，是父母想干的，而不是我们想干的。为什么？很简单，这是父母要去干的，只不过父母干不了，对不对？他需要委托给专业的人士去干，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你就要聘学堂的老师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第五，基督教教育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信仰的，而不是关于职业的。就关于信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教导他关于如何认识上帝，如何认识罪，如何认识各样的人文的知识，哲学、文学、历史，人文、心理学、法学、政治，这些其实都是跟信仰特别相关的领域。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每一样它都是跟人的灵魂的状态连接的特别紧密的，圣经神学更是。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做一个职业培训的教育。什么叫职业培训的教育呢？就是他必须掌握这个技能。我认为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也确实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但是技能它其实是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他需要建立他的价值观才开始建立他的技能。如果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只有一个高超的技能，这个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我忘了是不是奥本海默还是谁说这个原子弹啊，最危险就在于说使用原子弹的人他没有信仰。你知道为什么当年中国倒出原子弹之后整个世界特别的震动？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没有信仰，所以大家很害怕你嘛。为什么现在美国对伊朗对朝鲜核制裁那么的强烈？很简单，因为你没有信仰，所以大家特别怕你嘛。为什么当年美国造出原子弹大家没有一个人怕他？很简单，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大家不怕嘛，就是这么简单哈。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先有信仰，先有价值观，先有那个正确的价值观，再有高超的技能，这个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第六，教育没有价值的中立，教育都是顺服，要么是顺服上帝，要么是背逆上帝，一定是这样子的。教育绝对没有价值中立，所有的教育都必须强调是非对错、善恶、美丑、义和不义的尖锐的区分。如果不做这个区分，教育就是最大的失败。为什么有那么多抑郁症？为什么有那么多同性恋？因为就是模糊了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嘛，对不对？他觉得同性恋是美嘛，是好嘛，是自由嘛，他不觉得那个是坏的嘛，所以他就会有同性恋嘛。真的是这样的了，这个绝对跟这个时代的审美是有关系的啊。没有这个是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说不是顺服上帝就是背逆上帝呢？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不是严格的数据统计，但是是一个教牧的观察，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所在的教会当中，青少年的孩子，就父母都是信主的，但是青少年的孩子几乎没有，有哈，但是很少，对吧？按照那个比例的话，如果他有多少位孩子，就应该有多少位青少年，就如果有多少位家庭，应该就，如果他家庭有两个孩子，他就必须是家庭数量的二倍的青少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对不对？但是呢，我观察好多的教会，好像青少年的孩子都怎么样，都好少哦， 因为我观察到几乎流失率是100%，几乎是100%。就是如果哪个家庭他的孩子是12、13岁到18岁之间，就是还没上大学，但是已经到了12、13岁到上大学之间，居然他还来教会，几乎是凤毛麟角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表明什么？如果现在他都是这个状态的话，那我几乎可以断言，那么教会的下一代的流失率几乎是100%。哦，不算那些这个从刚出生到这个7、8岁的孩子哈，因为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因为你把他自己放在家里你不放心，只是因为你不放心，所以你也得带着他去教会。只是因为他要到教会里去玩，你也得带着他去教会，对不对？那个都不算的。我觉得从刚出生到7、8岁到8、9岁之间的孩子到教会，这个不算的，这个不是我们坚守信仰的表现，这个只是我们顺便要把他带过来而已。但是我会认为说，从10岁到18岁，从这个开始上小学2、3年级到他读大学之间的这段孩子来教会的比例，那个才算的。而我的观察是流失率几乎是100%。所以你发现，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跟我抬杠说，难道我送孩子去公立学校他就一定不信主吗？哎呦，不是100%的，但是接近100%。这真的不是100%他一定不信主，但是几乎无限接近了100%。所以这个杠不用抬了，对不对？用现实说话就可以。以后不用再抬这个杠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教育绝对没有价值的真理，要么是把它带到上帝面前，要么是把它推走，只有这两种，对不对？那还有人喜欢这样说，哎呀，这个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教会学校，我这不照常活得很好，照常成了基督徒，照常各方面都很好吗？我就常常喜欢问一句，你真觉得自己很好吗？真的不好，对不对？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要么律法主义，要么世俗价值观，要么偶像林立，要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连开个同工会都不会开，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精神嘛。要么家长制，要么就是暴民运动反抗，把牧师赶走。哦，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没长得很好，所以这是一场征战呀。教会学校绝对不是一个，很多人还会这样讲哈，他说你看哈，如果把孩子从小放在教会学校当中，那个不是他接触不了这个世界吗？他认识不了这个世界的黑暗，认识不了这个世界的邪恶，认识不了这个世界的罪恶，你得让他接触这个世界才能够去影响这个世界嘛。你如果他从小保护得很好，温室的花朵，他后来上了长大了，接一切都是这个世界，他不适应这个世界怎么办？我说这个又是一个相当糟糕和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教会学校绝不是一个与罪隔绝的地方，反而是一个与罪征战的场景。很简单，你们教会是一个与罪隔绝的地方吗？因为张弟兄和李姊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矛盾？对不对？没有与罪隔绝啊，而是天天要对付自己的罪啊，同工之间的矛盾，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看法，各种各样的征战，各种各样的关系的破裂都会出现，对不对？骄傲自义偶像都会有，对不对？而为什么还没有分崩离析？很简单啊，因为牧师每周都还在讲道，小组还在进行，还有探访，还有各种各样的蒙恩的管道，还有鼓励你读经祷告灵修，对不对？而这些蒙恩的管道，讲道、读经、祷告、灵修、团契、小组、探访，这些都在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去与罪怎么样征战。所以让我这样说，既然你的教会不是一个与罪隔绝的地方，那么请你放心，教会学校也不是一个与罪隔绝的地方，反而每一天老师、校长、学生之间要互相对付罪恶，反而是一个与罪征战的场景，反而让他对罪的认识更加的体验更加的深，反而是让他对罪、对险恶、对败坏认识的更好。那同样的， 你以为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送到私立学校，他就是真的是在与罪征战吗？不不不，他从来没有与罪征战过，而是与罪怎么样？同流合污。而是不需要征战，只是直接的倒下去就可以了。因为他没有征战呀，他最后就完全的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与这个世界的信仰一模一样了。他反过来问你说，你觉得上帝存在？好吧，我承认他存在，但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善良的上帝，你怎么办？我不相信，即使存在我不相信他，你怎么办？所以呢，这是我们对教育的一点看法，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对教育的这点看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来对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我再多说一点哈，就是你知道我做传道人呢，总是会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孩子哈，就是我接触到和介绍不同的案例，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特别是在青春叛逆期这段的孩子，就他的父母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夫妻帮助的案例特别的多，多到一个地步，几乎每个家庭，就几乎算是每个家庭都有需要这样的帮助。我每次都说你这个现在才来淌眼抹泪的，我觉得有点太晚了，真的。当然我说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之下也不算晚啊，什么时候悔改都不晚，但是虽然说什么时候悔改都不晚，但是真的要多受苦难，要多受造就，要多受磨练，甚至这个磨练可能两三年四五年都不一定能够磨练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吧，让我们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关注他的身体，关注他的灵魂，关注他的教育，关注他的整个栽培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到了他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到了他十岁开始，到他七十岁七八十岁结束的时候才关注。因为我发现这些年我见了好多的人，每一次我讲到需要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信主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是那些儿女不信主的父母啊，都忧心忡忡，都泪眼汪汪，都非常的心里焦急。哦，他的这个忧心忡忡和泪眼汪汪和焦急我还是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至少表明他觉得信主是好事嘛。但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很奇怪的是他几乎是半点方法都没有，儿女结婚了，有自己的事业，比父母更有学问，更有想法，就是父母对他传福音，他一个眼神瞪过来，一个嘴巴回过去，一个方式你这个愚昧无知，你这个迷信，这样的方式回过去。那回过几次之后，父母就说我真的没办法了。哎，这个你们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好像还没见到这个场景哈。放心，如果你不好好教导孩子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就能见到了。啊，真的很痛苦，很痛苦，非常的痛苦。我遇见的就是说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但是很稀奇的是，你发现没有，他真的无能为力。我说你确实到他这个年纪，到你孩子这个年纪，你真的就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个可以做的，就是因为你的孩子把你的孙辈都是交给你来看的，对不对？真的，就现在的孩子就全部都交给父母来看，他自己工作。我说好吧，你就至少现在有机会影响你的孙子孙女外甥，你就好好做嘛，对吧？带他们读经祷告敬拜，带他们聚会嘛。我发现稀奇的是，他们几乎重复了二十年前对待自己子女的方式，继续的那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孙辈儿，就是也从来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就这几乎是一个重复。我说你不是上周主日的时候还在我面前哭说没有把孩子带到面前，痛悔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影响孩子，现在你能影响你的孙子，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你发现没有，这表明说我们其实只是在人生那个艰难扑面而来的时候，因为他没信主那个事实的艰难扑面而来的时候才看重这个事儿，而人生大部分 99.9% 的时间我们其实不看重这个事儿，这个才是问题。所以我们讲的基督教教育 最需要被教育的其实是父母，其实还不是我们的孩子，最急切最紧迫被教育的其实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因为我们受的毒瘤太多了。我们看重工作不看重孩子，这是不是一个毒瘤？这是不是一个价值观？当然是一个价值观喽。而这个价值观天然的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认为是正确的，对不对？是的，即使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哎，还是你看重孩子，是的，那一刻我们认可要看重孩子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只要聊完天立刻工作比孩子重要，是不是像不像我们？真的很像，表明我们需要被教育，求助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漏洞，千疮百孔，只有在真理和恩典之下被更新和塑造，才能够活得像个人样，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样子。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处在那种比较亚健康的灵性的状态当中的。当代的人哈，就是像我这种身板，其实就是亚健康的状态。但我觉得当代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的灵性的健康的状态跟我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差不多，有亚健康。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还真是基督徒。你说他是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吗？还真有点不像。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既然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是这个光景，但别怕哦，请注意哦，看见这个光景别怕，这是我们悔改的机会和契机，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披麻蒙灰忧伤痛悔然后转离上帝的一个开始，对不对？啊，如果看不见就永远没法开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使我们来在这里来认识你，来认识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仅我们的孩子受教育，我们自己也受教育，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的真理上不断的来长进，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带领我们前面的所有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因为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你恩典的引导。感谢主，我们将一切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